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一家文化研究所所长18号公开一份证据资料，确认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直接参与强征朝鲜妇女充作性奴，犯下特大型反人道罪行。他在公开过去日军步兵第21团七连的执勤日志内容时说，日志记录着民间人经营的私厂家是与慰安所有明确区分的，而且出入慰安所是由部队通过出入证进行管理的，因此有关慰安所是民间人所经营的说法被证明是一派谎言。他还说，有日本政府管理和经营慰安所证据确凿，因此日本政府不要放出妄言，而要做出诚恳的谢罪，这就是公开日志的目的。